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233集，刘万胜站在 C2 格里，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声音淡定。你们也都知道，在这个游戏里，最先走的人毫无优势，谁最后一个走才是最重要的。现在，最后一个走的玩家在我们队伍里，只要他不同意，谁都不可能通关。两支队伍一起通关，只是有概率死亡，一支队伍通关，另一支队伍就肯定会死。目前我们谁都不知道狼人什么时候回来，如果在他回来之前我们还没有通关，后果是团灭。所以你们要合作吗？说到这儿，他笑道，这句话有些不准确，应该是你们要恳求我们，求我们与你们进行合作吗？林倩一愣，接着愤怒起来。白若瑶则笑嘻嘻地看着那个年轻男人，从进入这个副本后，娃娃脸青年就一直在笑。刘万胜只觉得这是个爱笑的神经病，完全没明白他的每一个笑容后面意味着什么。然而唐默一直站在旁边，从未吭声。刘万胜以为白若瑶林倩没听清，又说道，刚才我的意思是，只要我们捣乱，你们这辈子都没法通关，只有求我们进行合作，才有一丝可能大家一起通关。所以你们要恳求 我。听清了， 白若瑶突然开口，她伸出右手比了个手枪的姿势，对准刘万胜开了一枪。刘万胜脸色一沉， 哼，不过我听清了又怎么样？首先，黑塔游戏一直是公平的，不可能出现这么不平等的游戏规则，肯定有什么地方是能够让我们获胜的，只是现在还没出现，或者我们还没发现。其次， 白若瑶嘴角的笑容慢慢消失，她用一种看死人的眼神冷漠地看着站在自己两格外的年轻男人。其次，你算个什么东西？最后一个走的是唐默，不是你，连他都没和我谈条件，你和我说让我求你？白若瑶又笑了起来，哈哈哈哈哈， 我宣布你已经死了哟。 刘万胜想到的事情唐默早就想到，如果玩家真的按照优先级顺序各自前进，真正掌控游戏结局的只有唐默。在此之前，无论白若瑶林倩走到哪一格，哪怕他们俩把所有函数的格子全给占了，只要唐默最后把马赛克的格子熄灭，他们就无法通关。这样的游戏根本没有一点公平性可言。刘万胜对这种游戏不公平的看法是黑塔想要两支队伍合作，所以才设下这种肉眼可见的不公平的游戏规则。他这种猜测也不是没有道理，谁也不知道狼人什么时候回来，两支队伍都想用最快的速度通关。虽然唐默是决定游戏的关键，但如果白若瑶林倩想要捣乱，他们完全可以占全所有函数的格子，或者做其他捣乱的事，妨碍唐默两人通关。所以刘万胜说的是，你们要恳求我们与你们合作。目前的游戏规则下，白若瑶一方没有任何单独通关的可能，主动权掌握在唐默这边。如果唐默不想和他们合作，他们就一定会被狼人吃掉。一旦唐默、刘万胜有机会单独通关，他们当然不会在意白若瑶和林倩，直接通关就好。然而唐默并不认为黑塔会设置这样不公平的游戏，他抬起头，视线与白若瑶对上。娃娃脸青年嘴角的冷笑还没收敛，发现唐默看向自己，他朝唐默眨了眨眼睛，然后白若瑶扫了刘万胜一眼，发出一道意味不明的嗤笑，转身走回自己的格子。林倩似乎很听白若瑶的话，也回到格子里。刘万胜的脸色很难看，他浑身僵硬，汗毛竖起，明明是烈日白天，他却如芒在背， 过了片刻，他缓过神，转过头发现唐默正平静地看着他。刘万生脸上挂不住，朝白若瑶丢下一句：“你别后悔。”接着走回自己的格子。等到两人走回格子后，黑塔提示音响起，一道光魔墙壁挡在两支队伍之间，他们又互相听不到对方的声音了。声音一隔开，刘万胜快速说：“我们不需要和他们合作，也可以获胜。游戏规则里说，每轮至少出现一本书，刚才出现了两本，底下很有可能出现三本、四本。只要出现三本以上，我们就有获胜的机会。他们只有两个人，最多占领两本书，我们可以占据第三本。同时由你来决定最后格子的亮暗，这样我们就可以通关。”刘万生的眼珠快速摇晃，仿佛在默算着什么。他忽然抬头，三本书其实也不够保险，重要的还是书的位置，但总而言之，我们是有机会通关的，他们绝对没有机会通关。刘万胜说了一大堆，抬头才发现唐默的视线一直定格在对面。他顺着唐默的视线看过去，脸立刻绿了。他明白唐默和那个嚣张的神经病不是队友，但两人明显认识。刘万胜咬牙说：“你想和他合作？”唐默说：“他刚才说你快死了。”刘万胜顿时黑了脸：“那个神经病。”唐默转过头，定定地看着刘万胜。刘万胜说：“怎么了？”唐默勾起唇角：“虽然我也不喜欢那个神经病，但是他说你快要死了，你十有八九是真的要死了。”刘万生的表情随着唐默的这句话落下变得极为难看，他还没开口，唐默又说：“而且我没打算求他们和我们合作，这个游戏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它不是个单纯的数字游戏。白若瑶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善良，他如果真想杀了你，或许比狼人吃了你还要容易。你狼人要吃了你，得把你一点点的吞下肚，至少要花十秒。白若瑶要杀了你，只需要三秒。”声音停住，唐默收住笑容，冷冷地说：“别去惹怒一个陌生人，在你不确定自己惹不惹得起对方之前。另外，下一轮游戏，我去控制格子的亮暗，你去战术。”这个本来就是刘万胜想说的，他们要改变一下战术的人选。然而唐默的语气让他很不满。他说：“我知道，但他未必杀得了我。”那换个说法。刘万胜闻言一愣，他抬起头，只见在灿烂的阳光下，这个俊秀的年轻人歪着头朝他微微一笑：“我杀你只需要一秒。”刘万胜的心猛地一沉，整个人如坠冰窖。第二轮游戏开始前，唐默站在格子里凝神思索，刘万胜也低头不言。五分钟讨论时间很快过去，马赛克等得不耐烦了，时间一到就叫着黑塔的名字让他快点开始游戏。蓝色光魔渐渐消散，两边队伍快听到对面的声音。这时一道畏缩的男声响起：“我记得你叫唐默。”唐默的思绪被打断，他侧过头看向出生的刘万胜，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你是那个唐默。”唐默神色平静地看着小心翼翼的刘万胜，两秒后他移开视线。刘万胜抿了抿嘴唇，没有开口。他真的是唐默。如果他是那个唐默，那他说的话就有七成的可信度。全华夏第一个通关黑塔三层的唐默，确实可以在一秒钟之内杀了他这个才通关黑塔一层的玩家，而对面那个神经病也很有可能在三秒内杀了他。刘万胜在心底骂了一声，将之前的许多策略全部推翻。一力破十会，放在这个情况下也一样。难怪那个女人不敢对神经病的话有一点质疑，感情他早猜到这个唐默就是那个唐默，能和唐默认识还能缠着唐默让唐默都无可奈何的，绝对也是个变态。 为什么这些变态要一起参加这个现实副本？这个现实副本还没重要到让这些人都进入吧？刘万胜脑子里转了100种念头。很快，光魔完全消散，黑塔提示第二轮游戏开始，20样物品慢慢出现在光魔里。光芒消失，唐默定睛一看，这次竟然只有一本书。这本书的位置很凑巧，在 A4 格，就在刘万胜面前。 叮咚，第二局，玩家可前进步数7，请玩家按照优先级依次前进格数。 白若瑶嘻嘻地笑了一声，7步啊。说着，他大步一跨，走进面前的格子里。刘万胜脸上一喜，他看向唐默，点了点头，接着大步向前，走进了 A4 格。林倩是第三个，他走进 A2 格。这是一个连刘万胜都没想到的好机会，只要他守住 A4 格，不断地在 A4 格和旁边的格子里来回走动，就很有可能保住 A4 格的优先占有权。林倩每次都会比他晚一步，白若瑶要走到这里需要7步，白若瑶只有不断地前进才能优先占有这个格子，但他们依旧不会获胜，刘万胜却有几率获胜。一旦白若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就赢了。刘万胜藏住心中的欣喜，在 A4 格的附近几格不断徘徊。和他所猜的一样，白若瑶发现了这一点，一直向 A4 格前进。刘万胜有些失望，这个神经病果然很聪明。白若瑶一步步接近，林倩也一直在 A4 格附近徘徊。到第5步结束，白若瑶站在 B3 格，刘万胜、林倩和唐默都站在 A4 格，四个人几乎站在了一起。轮到白若瑶走第6步，他朝前走了一格，走到 A3 格。刘万胜在心底叹了口气，走到 A5 格。第6步，白若瑶 A3 格，刘万胜 A5 格，林倩 A3 格，唐默 B4 格。第7步，白若瑶理所当然地走进 A4 格，占据了 A4 格的优先权。刘万胜想也没想，准备也走进 A4 格。忽然，唐默说：你走 B5 格。刘万胜一愣，看到唐默冷静的眼神，他很快明白过来，后怕地看了眼那个还在嘻嘻笑的娃娃脸，赶忙走进 B5 格。第2轮游戏结束，2支队伍没有人获胜。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